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这首脍炙人口的《清平乐·六盘山》是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南后意气风发的即兴之作，对人们来说可谓是耳熟能详。然而就在这六盘山下，曾经发生过一起大批红军战士突然死亡的惨痛事件，令人扼腕叹息。这起谜案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终于为今人所破解。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5年10月15日，毛泽东率领红军陕甘支队历经长征，到达了甘肃环县洪德地区。洪德是蒋介石近期部署各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最后合击地。由于毛泽东判断准确，决策及时，马不停蹄，中午率队迅即全部通过了洪德一线冬季，使两个小时后从不同方向合击而至的六路国民党军扑了一个空。随后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一纵队东驰15公里，到达了陕甘交界处耿湾镇宿营。洪德突围之后，毛泽东曾经幽默地说，又让他们白跑了一趟，我们赢了。这从江西熬到现在的红军战士，个个可都是宝贝啊，他们是革命的种子，将来撒向全国，那可是要带动一大片的，现在再也不能让蒋介石随便端了去。然而第二天黎明，被紧急唤醒的毛泽东被一纸报告惊呆了，耿湾镇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红军命案。驻扎在镇外附近的红军部队一夜之间竟然无声无息地突然集体死亡300余人。报告很简单，这些红军指战员在昨天宿营前一个个还生龙活虎，但是在睡觉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声音，初步判断的死亡原因是食物中毒。历经千难万险保存下来的300多个革命种子，竟然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从红军队伍中一笔被勾销了。毛泽东震怒了，全军上下悲声一片，大家经过调查分析一致认为是敌特投毒所致，发誓要抓住凶手，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红军相关机构立即组织力量进行侦破，也抓住了一些可疑分子。红军到了根据地后，毛泽东仍然惦记着这件事，派专人特地对此事立案侦破。 但是经过了数月的调查，没能找到任何线索和确凿的证据，这个案子便成了一桩未了的悬案。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耿湾镇的红军命案都被作为重点问题进行调查，但最终还是没能破解。红军命案于是成为了尘封已久的历史之谜。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这首脍炙人口的清平乐《六盘山》，是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南后意气风发的即兴之作，对人们来说可谓是耳熟能详。然而，就在这六盘山脚下，曾经发生一起大批红军战士突然死亡的惨痛事件，令人扼腕叹息。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开红军六盘山集体死亡之谜。 1989年的秋天，驻宁夏的解放军集水团奉命到六盘山东路的环线进行水质调查。在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偶然交谈中，得知当年发生在耿湾镇的那件九悬未破的疑案。该部水文地质工程师王学印、王森林受职业关系的启发，开始怀疑此地的水质很可能存在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揭开这个秘密。他们以锲而不舍的执着探索精神，翻山越岭，踏遍了六盘山路的沟沟坎坎，寻访当年的目击者。据一些老者回忆说，红军从六盘山上下来后，一部分沿着马方川、罗山川等地到达了耿湾。那时天已经渐渐黑了，部队又累又渴又饿，许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找清澈的泉水喝。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竟然无声无息地死了好几百人。王学印和王森林根据现代毒理学的原理，结合已经掌握的耿湾镇水文地质资料和现场观察及采样分析，初步认为300多名红军是由于当地自然生成的氰化钾、氰化钠中毒致死，而非任何人为因素所致。他们发现，一是耿湾镇的泉水和沟水咸而苦，水中的钾离子含量很高，一吨水中纯钾的含量达到了1000至2000克，而正常情况下，一吨水中的纯钾含量只有500克，此地的钠离子含量也远远地超出了标准含量。二是这里有些地方的泉水和沟水溢出外流时，有不少的气泡和泉水一起呈间断状溢出。耿湾镇的地域属于延长盆地高寒石油分布区，断层构造十分发达，这些气泡若从油层当中溢出，在构造层活动期间，有时就很有可能会带有大量的氰气。由于氰与钾钠最具亲和力，氰与钾钠结合生成氰化钾和氰化钠两种剧毒性的结合物，一旦人体摄入50微克的氰化钠，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性死亡，在没有任何痛苦的情况下，不知不觉无声无息地死去。为了证明这个论断的结果，两位工程师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登六盘、下银川，往返数十次，跑遍了银川所有的水文地质和石油化工科研单位，通过科学检测证明他们的推断和分析是正确的。当年到沟底喝了这种含有剧毒氰化物的水的红军指战员很快就窒息而亡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下沟喝水，而是到了宿营地吃饭喝别的水的红军指战员就闯过了这一关。在今天看来，此案并非疑难案件，但在60年前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以及毫无检测手段的情况下，确属疑案。现在六盘山下这桩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疑案终于被揭开了，300多名红军将士的冤魂也终于得以安息了。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韩涛。说完了红军六盘山死亡之谜，我们再来到俄罗斯的维普斯高地，这里也发生了离奇的死亡事件。维普斯高地坐落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位于圣彼得堡和摩尔曼斯克之间，方圆几千公里范围内全都是沼泽地，人口密度极为稀少。十余年来，在这片沼泽地当中有一块神秘的地区，已经有18个人神秘失踪。而当这些神秘失踪者的尸体被找到时，人们不可思议地发现，尸体竟然全部是赤裸的。失踪者怎么会赤身裸体的死亡呢？是他杀还是自杀？当地警方经过周密侦查，始终未能揭开案底。在警方束手无策时，民间开始盛行这样的传说：这片死亡沼泽里住着一位神通广大、头戴红冠的魔鬼，失踪者进入沼泽地侵犯了魔鬼的领地，因此招致了惩罚。死亡沼泽果然像人们所传说的，有红冠魔鬼在兴风作怪吗？2005年五月的一天，亚历山大·克洛科夫和他的朋友一行六人前往圣彼得堡北面的维普斯高地打猎，他们就住在这片森林沼泽地的一个小木屋当中。开始几天，他们的狩猎行动非常顺利，收获颇丰。而就在一行人准备打道回府的第五天，独自外出捕猎的克洛科夫却没有回来。对此，其他几个人并不很担心，他们知道克洛科夫是个老练的猎手，相信他不可能出意外。然而不妙的情况是，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克洛科夫依旧没有露面。朋友急了，赶紧向附近的卡普里派出所报了案。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到类似报警的警官博伊采夫急忙率领几位警员和克洛科夫的朋友一起搜寻失踪的克洛科夫。种种迹象显示，克洛科夫凶多吉少。而几天之后，搜寻者在距离小木屋5公里之外的洼地当中找到了克洛科夫的尸体。只见他全身赤裸，而他的朋友坚信性格开朗的克洛科夫绝不可能自杀，他一定是遭遇到了歹徒的毒手。波伊采夫不敢苟同，他知道克洛科夫不是他杀，当然也不是自杀。从1993年开始至今，这片沼泽地已经先后发生了18起离奇的死亡事件，这片土地也被人们称之为死亡沼泽。在每一起死亡事件中，死者都无一例外地赤裸着身体。莫斯科法医检验局首席专家谢尔盖·尼基金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惊奇地发现，死者生前除了有身体发热的症状外，还有一点神经错乱。而这个时候，又有专家对死者进行检查后分析，得出了结论：这些死者身体内进入了能引起高热和神志不清的毒素。考虑到死人事件都发生在晚春、夏和早秋，那么就假设所有的受害者都是中了某种动物或植物的毒。根据这种假设，探案的警察在沼泽地附近发现了一种喇叭花，它排出了一种能麻醉人的香精油。但是这种喇叭花在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和俄罗斯中部地区的沼泽地带也能够见到，而且数量远远高于经常死人的这片沼泽，那里却没有发现赤裸的死尸。最后就只剩下一个最合理的解释了，死者是被毒蛇咬伤的。据当地的人说，这片沼泽地里栖息着一种剧毒的飞蛇，它们的形体怪模怪样，公蛇的头顶上有一个红色的突出物，很像机关。这些蛇的行动极不寻常，能从几十米高的树上跳下。瓦西里是俄罗斯一家野生动物研究所的专家，他主要从事爬虫类动物的研究。他在报纸上看到该事件的报道后，对报道当中提到的飞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瓦西里知道寒带一直鲜有飞蛇之说，维普斯高地竟然会有飞蛇。在看过报道后，他的心中再也难以平静下来了。 作为爬虫类动物的研究者，如果有机会近距离地研究飞蛇，那将是人生最大的幸事。2005年6月，瓦西里独自踏上了考察维普斯高地死亡沼泽之路。他相信，如果他能够在沼泽地带发现飞蛇，并且成功地捕捉到它们，再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困扰了警方和人们十多年的谜案就有可能被揭开了。事情真像瓦西里想象的那么容易吗？维普斯高地的死亡沼泽乐意接受他前往考察吗？ 俄罗斯的维普斯高地方圆几千公里都是沼泽地，十几年来这里已有18人神秘失踪。当这些神秘失踪者的尸体被找到时，人们不可思议地发现他们竟然全部赤裸。失踪者怎么会赤身裸体地死去呢？是他杀还是自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开俄罗斯死亡沼泽之谜。 为了获得死亡沼泽的更多资料，瓦西里找到了被裸尸案件搅扰了十多年的警察博伊采夫。然而博伊采夫却阻止瓦西里前往，他不想在辖区内再发生类似的死亡事件。博伊采夫的阻拦未能让瓦西里顺从，无奈博伊采夫对瓦西里说，死亡沼泽里发生的一切我一直很想知道为什么，可是这么多年的调查都毫无成效，你进去后千万小心，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请找我，我会助你一臂之力的。博伊采夫还送给了瓦西里一些防范蚊虫袭击的药。瓦西里来到了裸尸频繁出现的洼地旁，同样住在一间小木屋当中。安顿好一切后，他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观察，发现这个地方除了人迹罕至以及雾气较重外，其他的也并没有什么异样。考虑到警方认为的那些死者身上表现出的奇异的中毒症状，瓦西里的心中对传说当中的飞蛇充满了期待。他相信只要捕获了飞蛇，就一定能对引起当地人恐惧的裸体死亡事件进行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时间过去了好多天，瓦西里毫无收获，但是他坚持相信当地人说的并非是空穴来风。在瓦西里的坚持中，机会终于来了。进入死亡沼泽一周后的一天，正在小木屋当中吃罐头的瓦西里耳朵里有声音响起，他赶紧放下了罐头冲了出去。在屋外，瓦西里看到了令他惊喜的一幕，在离着他大约20米开外的几棵树之间，一条足足5英尺长的头上长着机关一样红色凸起的蛇像鸟一样从一棵树上窜到了另一棵树上。被眼前的景象迷惑住的瓦西里直到飞蛇眼看要消失在树丛中时才想起自己是来收集资料的，他赶紧回到小木屋中拿出了摄像机，他要录下飞蛇出现的踪影。但是当瓦西里做好一切准备后，那条飞蛇却窜进树丛当中不见了踪影。情急之下，他从地上抓起了几块石头，朝着飞蛇隐没的树丛狠命地扔了过去。已经隐没到树丛当中的飞蛇被瓦西里的石块惊扰了，又窜了出来。善解人意的飞蛇让瓦西里激动不已，他急切地抓拍起它的每一个细节，因此忽略了飞蛇窜跳的方向正是他所在的地方。瓦西里从兴奋当中清醒过来了，那条有着红色凸起的飞蛇已经窜到了离他不远的地方。想到这片沼泽地过去出现的裸尸，瓦西里心惊肉跳了起来。突然飞蛇迅速靠近到了距离他只有2米远的地方，并向他张开了口。瓦西里本能地将手中的摄像机挡在了脸前，而这个举动拯救了他的生命。瓦西里从恐惧当中回过神来时，飞蛇早已不见了踪影。而惊出一身冷汗的他定了定神，回到小木屋当中细看自己拍摄下的镜头。从屏幕上他看见飞蛇空中窜跳的姿势十分优美，遮盖摄像头的时候，瓦西里发现摄像头上有一层淡淡的水雾。回想起刚才那一幕，他不敢用手直接去触摸， 赶紧找来手巾将水雾擦拭干净。瓦西里猜想水雾可能就是飞蛇的毒液，果真如此的话，飞蛇的攻击方式跟眼镜蛇的攻击方式差不多，采用的都是喷毒。多年对爬虫类动物的研究使得瓦西里对飞蛇并不陌生。在飞翔时，飞蛇的整个身体都要扭曲或者扭动。蛇是由身躯和尾巴组成的，它们的肋骨直达蛇尾，飞蛇也不例外。在飞行时，飞蛇摇动自己的肋骨，身体弯曲成 S 型，这就如同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必须左右摇摆，以此来保持身体的平衡。这样的飞行方式使得飞蛇能在空中滑翔很远。飞蛇的倏然出现又让瓦西里感到费解，一般的飞蛇能够分泌出一种不含有有害物质的毒液，而这种毒液只会威胁到诸如蜥蜴、鸟、青蛙和蝙蝠等小动物的安全，对人类构不成任何威胁。假设这片被人们称为死亡沼泽里的飞蛇有毒，那么杀死那些裸体死亡者的元凶的确是飞蛇。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中毒后死者为什么要将自己的衣物脱得光光的呢？在爬虫学界，关于飞蛇的资料有限，因此想要研究飞蛇，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捕获它。想想遭遇飞蛇的攻击出了一身冷汗的马西里知道，要想捕获它们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怎样才能捕获住飞蛇呢？瓦西里陷入了沉思。 俄罗斯的维普斯高地方圆几千公里都是沼泽地，十几年来这里已有18人神秘失踪。当这些神秘失踪者的尸体被找到时，人们不可思议地发现他们竟然全部赤裸。失踪者怎么会赤身裸体地死去呢？是他杀还是自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开俄罗斯死亡沼泽之谜。 飞蛇窜跳在空中，肯定不能使用像捕捉一般蛇类的方法那样进行捕捉。如果可以找到飞蛇的巢穴，或许有机会成功捕捉。但是根据瓦西里的猜测，飞蛇的巢穴应当建立在离地面几十米高的大树上，要爬上几十米高的树本来就是件非常难的事情，更别说还要去捕捉不知何时会向你发起攻击的飞蛇。既然巢穴捕法行不通，剩下的只有在飞蛇飞行的空中进行捕捉了。捕获空中飞物对瓦西里来说很陌生，不知所措时，他想到了警官博伊采夫。博伊采夫具有多年的捕猎经验，他知道飞行在空中的动物要想抓活的，最好是采用捕猎网。这种捕猎网是用猎枪发射的，它高速飞出去之后凌空散开，在适当距离内如果碰到飞行的动物，会在受到阻碍之后自动将张开的口子收拢。第二天，博伊采夫带着捕猎网枪和瓦西里一块儿来到了发现飞蛇的地方。在蒙蒙的雾气当中，两个人都非常紧张。他们清楚，如果元凶真的是飞蛇，说明它的毒性非同一般。为了防止被攻击，瓦西里和博伊采夫除了穿着严密的衣服，还戴上了头盔。然而两个人在沼泽地守候了好几天，却依然没有见到飞蛇。就在有一天，在距离两人不远的沼泽上空，几只小鸟慢悠悠地飞着。突然，从树丛当中窜出了一条优美的身影，向飞鸟发起了攻击。其中一只鸟完全来不及躲闪，便被飞蛇一口咬在了口中。飞蛇袭击鸟的一幕让瓦西里深受启发。很快，采用诱饵的方法，早已经做好准备的博伊采夫迅速向飞蛇发射了捕猎网。飞蛇被捕猎网罩了个老老实实，但他仍然不甘服输，在网罩当中拼命地挣扎，试图逃脱出来。捕获了飞蛇之后，瓦西里迅速回到了研究所，对飞蛇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瓦西里给飞蛇取名为红冠飞蛇，对红冠飞蛇毒液和死者血液当中的毒素比较分析后，瓦西里惊奇地发现两者的毒素完全一样，因此制造死亡沼泽死人之谜的元凶就是飞蛇。